案情透露，被告2020年9月在串路飞去关西的飞机上拒绝戴口罩，其后和机舱服务员发生争执，导致对方手臂受伤，航班是要临时改在新式机场降落。在天气方面，受东北季候风和一道广阔云雨带影响，广东沿岸天气寒冷。本港方面，下午市区气温维持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一两度。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晚上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94%， 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673点，升77点，总成交金额1363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76点，升咗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1点，跌一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9.8，升咗7仙。腾讯控股325蚊，升6.6。恒生中国企业67.88升4.8，美团182.8升3.8，阿里巴巴89.5升1.15，南方恒生科技4.18仙4升咗2仙2，友邦保险84.1跌2.7，阿里健康8.13跌6.2，港交所343.6升4毫，京东集团228蚊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6，英镑9.626，瑞士法郎8.38，澳元5.341，加元5.744，新西兰元5.013，欧元8.278，每百日元对港元5.7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29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56点，升201点，港金报1677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8.01美元，卖出1808.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港岛咧，中区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喺顺德中心对开，较早前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意外啱啱清场，不过咧就非常多车啦，龙尾塞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卢亚道噶，受到干诺道中天桥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由顺德中心一路去到告士打道卢亚道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啦，咁啊加上咧又天雨路滑啦，大家都系要小心忍让啊。而新界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喺天富海湾段咧，就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不过都多车嘅，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咁啊，可能有啲朋友就见嗰度好塞车啦，咁啊改行咗旧路嘅，改行呢个大埔公路嘅。咁而家大埔公路上水近住大埔教公园段咧，都系繁忙，龙尾近住中文大学。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交通情况，九龙现在窝打路到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去到太子道西那段都是多车，而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钻石山那段也是比较繁忙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咁最后呢，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係下午嘅5:41，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嘅6: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12月14号星期三的骚动音乐提提你啦，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系得摄氏13度嘅啫，但系相对湿度94%，又落住毛毛雨，嗰啲湿冻啊好辛苦啦。 真系好冻啊，新界再低一度啊，感觉系。 我 feel 到啊，我直情啊 feel 到嗰种冻系，我而家只脚咧痛到行唔喐啦，我都唔知咩事，有冇扭亲冇剩啊？唔系可能系叉错脚嗰度扭一扭啦，但我觉得唔知系咪因为冻得滞啲筋咧。 是不是年纪大咋其实。 我不知道啊，但是我都不知道要看医生啊，即是又可能叉咗脚嗰下你觉得冇乜嘢，但原来是那个意外是会令到你即是年纪大呢，你睇小细个冇乜嘢㗎嘛，扭一下咪小事囉，而家大过咗又另一件事啦。 加上冬天呢唔知点解啲关节位啊，即是可能嗨下整下呢都唔知点解好似特别痛咁样㗎，即是啲骨都系嗲嗲咁样嘅，一到冬天就，所以 出名是 大家都保重身体啦，保暖啦。 系啦，咁啊，提下大家今日六点钟喺我哋苏颂音乐出现嘅嘉宾咧，就卢华嘅介绍佢嘅新派台歌叫《宝贝》，咁 feature 有个儿生女阿 Lily 啦。 系冇错，咁啊入边有一个非常之有趣嘅古仔啊，关于家庭嘅故事嚟嘅。转头六点钟咧，我哋可以听到卢华分享佢嘅古仔噶啦。 嗯，喂，今日要 share 呢单嘢咧，我都觉得自己祸不单行啦。咁 祸不单行咁惨啊！ 嗰时有人讲过噶，唔记得系咪天儿同我讲嘅咧？佢话即系生日，特别系生日嗰一日啦，系你人生之中咧叫做运气最差嗰日嚟嘅。即系大家成日以为生日系最好啦。咁佢同我讲话，我唔记得咗佢嗰个 source 喺边度嚟噶啦。即系类似系佢听过一啲即系风水命理嘅一啲师傅嘅一种说法啦。咁我冇详细去寻根究底边个学派啊成啦。咁但系有讲我话你生日嗰日可能系你即系每一年里边咧运气比较差啲嘅嗰日嚟。 系咩？我觉得唔系、哦。每年咧，即系尤其近几年咧，我自己生日正日咧，我都会开嗰啲手机游戏抽下蛋咧。 系 次次都抽到好嘢。 系咩？系啊，哎，等我储定先，留翻礼拜日咩先？ 仲有礼拜系你吓，你试下啦，你系咪咁咯？可能就系我系啦。 礼拜日仲要世界杯决赛，试下自己运气先。 系系点啊？你睇好边队啊？今年 系你今晚究竟系法国？ 都未打埋今晚先啦， 系 咯？ 你 法国点 摩洛哥入？你都未知啊？今届啲嘢咁，但系寻晚都有睇阿根廷咁。想阿根廷嘅，想阿球王美斯圆梦嘅，我谂佢踢埋今届都踢唔到噶啦，你都想佢 好好炒冇啦。嗱，你 C 朗出咗局啦，大家已经觉得啊，一个球王已经圆梦，即系圆进咗世界杯，咁希望另一个可以实现佢嘅梦想咯。 系啊，你谂下佢两届之前2014年嗰届喺决赛输俾德国，八年之后你谂下人生经历咗八年啊！我哋都成日讲话身体状态啊，一年不如一年。经过咗八年之后，仲即系个身体机能嗰样嘢，又人才辈出，又咁多后生仔出现嘅时候，佢再次踏足决赛场地，究竟系会 点咧？ 系啊，即系呢个系想佢有个好嘅，即系完美嘅结果嘅。 嗯，咁讲翻你个祸不单行啦，点样祸不单行法咧？ 祸不单行，简单嚟讲就系早几日。深宵搭的士翻屋企，咁啊， 深宵醒啊，叫你唔好出夜街啊嘛。 啊，我要 都唔听我话， 承认嗰一晚深宵翻去系眼瞓嘅，同埋有即系少着咗几杯啦。咁我通常都饮多少少就会眼瞓嗰啲人嚟嘅。咁所以一上的士翻去咧就瞓着咗啦。咁啊冇啦，落车咁就好似即系俾钱咁，跟住就翻屋企。然后去到第二日瞓醒教我出门口嘅时候，我突然之间喺度谂，我银包啲钱去咗边咧？因为我印象之中，即系之前嗰晚就同啲朋友食饭啦，咁啊，你当系有千零蚊咧，系收 cash 嘅，即系食饭我俾咗钱先，咁、okay. 大家俾翻钱，咁我系袋咗千零蚊 cash， 但系当我第二日瞓醒再出门口嘅时候，我银包里边得翻两嚿水喺度，去咗边咧啲钱？咁我就嘗試 recall 翻之前嗰晚究竟發生咩事，因為嗰晚除咗搭的士之外，我中間係冇攞銀包出嚟俾錢嘅咁。 你係咪做錯事啊？嗰晚 冇，你冇諗住陰我，冇係啦，冇嘅。咁啊，後屘我就將嗰千零蚊嘅數目開始拆件喺度諗，會唔會呢度有銀我錢咧？跟住我記得嘅當中有超過大半數嘅金額咧，係食嗰餐飯其實係。 我都有喺嗰度攞嚟俾錢嘅。 嗯， 系啦，咁所以咁 OK， 止一止血先 ，OK， 起码过半数嘅钱我知去咗边啦。咁仲有剩翻嗰啲钱，点解会冇咗嘅咧？去咗边咧？最后经过我多番思考之后，我觉得唯一合理解释嘅原因就系我落 送我俾 friend， 就系我落车俾钱嘅时候，我将500蚊纸当到100蚊纸俾。 哦， 即系你当一程的士，180蚊咁样，咁我就俾咗正常俾200蚊，佢就找20啦。咁所以我瞓醒银包里边系有张20蚊纸嘅。咁但系条数点样计都唔啱，最后计得觉得合理嘅咧，就系我应该系攞咗一张100蚊同埋一张500蚊，当自己俾咗200蚊司机大哥。咁司机大哥亦都、 okay. 我唔知啦，我只能够话佢可能收嘅时候都以为两张100蚊咁代咗啦，咁就净系找咗20蚊。咁条数如果按呢一个嘅猜测之下咧，就应该系咁就啱数啦，即系嗰条 balance 就啱啦。 逻辑判断啦。大概是咩中数嘅事，睇唔睇得清楚先？因为500蚊同100蚊，我觉得视觉上都有啲差距嘅，唔系咁容易睇得错嘅。系咪黑麻麻 黑麻麻嘅，即系冇我翻到去嘅时候凌晨4-5点噶啦，咁同埋有阵时落车俾钱嘅位，咁嗰次我记得系冇开即系车顶个灯嘅，系啦，咁、 哦、 所以黑麻麻摸黑之下咁样，即系我唔系唔。讲嘅唔系要诶，即系怪责司机大哥，因为只有佢本人先知，即系佢有权都可以黑咪掹睇唔到，即系我呢个冇办法追究啦。但系只能够话自己嗰下竟然啊咁唔小心都可以睇错，仲可以俾完之后，跟住仲要第二日瞓醒出门口先至醒觉，即系你只能够话自己眼大睇过龙啊，或者你唉即系太眼瞓啦， 一睇错咯，大家一睇都眼大睇过龙咯， 系啊，跟住就觉得个人就唔开心咗半日咁样咯，就觉得哎呀点解咁 半日咋、啊？我俾我唔开心成个礼拜， 真系 咁大件事，你唔开心半日，证明吓， 唔系啊，系、啊、因为你知。冇啊！你求证唔到去咗边啦，你追索唔翻啦，咁跟住同埋算啦，嗰晚当嗰晚嘅消费咯，即系咁嗰晚又好幸运地冇乜点使钱嘅，咁当啊咁食下饭嗰啲都要嘅，你唯有咁样填补左砌右砌条数咧嚟安慰自己，即系我系呢种人嚟嘅，唔开心去到某一个位，你知道嗰、那个唔开心 都冇计啦， 你唯有揾一啲嘢令到自己心里边好过啲，因为你要 move on， 你要继续做其他嘢啦嘛。 系，不过你讲起你呢一个古仔咧，我谂起咧，其实我谂应该都好多朋友同你嘅经历系一样，因为我自己都试过，应该早多几年啦，我谂3-4年前噶啦，又系同你一样，又系同夜晚去咗同啲同事啊，我以前旧嗰啲同事，我去小酌几杯咁样就翻屋企啦。咁但系嗰日我就冇你咁清醒嘅，我应该系严重啲嘅咁样，咁所以劝大家就唔好好似我咁啦。咁但系咧嗰晚咧就嗰个位置就系大概喺呢一个叫做铜锣湾嗰阵时就搭的士就翻去沙田，咁啊同车仲有另外一位朋友就翻咗沙田。摆低咗我先，跟住然后再直入踩落去呢一个嘅大埔同粉岭嘅咁样嘅，咁跟住然后咧去到第二日，我问翻喂点啊？琴日几多钱啊？啲搭车我都share 翻啦咁样，跟住个朋友竟然同我讲话停车由铜锣湾搭到去粉岭搭咗600几蚊，虽然中间系转咗几站嘅。但是在我对于搭车这个认知当中应该点都搭不到这么多的。那我就在想到底是又是我朋友同你的情况一样，他眼大看过龙，不小心又是比错了张纸啊，定还是是怎样呢，是兜了路还是怎样呢？那最后都没办法，同你一样只能够哎呀没计啦。都是自己责任，我自己冇小心咁样喺落车之前睇清楚到底自己俾咗几多钱啊，或者冇喺个途中了解清楚到底自己搭咗几多车钱啊咁样咯。 系啊，呢啲要我有时觉得，就算你唔好话夜晚呢啲即系深夜翻屋企搭车黑咪掹嘅状态之下，呢个就更加容易会可能睇错啦。你有阵时你日光日白啊，你嗰下突然间发梦，你食饭咁样俾 cash。跟住嗰啲酒族咧，其實你都有權可以係 系错，或者你嗰日突然间计错数都会噶嘛。 系啊， 即系譬如我试 过，有啲坏习惯好差嘅人系会习惯性唔睇单嘅。即系我有啲人啦，我系一个咁样嘅例子啦。我试过好几次俾啲朋友闹，因为我冇睇单，而最后原来系有啲张单入边有啲 item 我哋冇嗌到嘅。 系啊，要睇噶，即系有时嗰刻你解释唔到啊。譬如我搭乘的士，嗰程车寻晚啫嘛，其实佢系要你当五十零蚊啦咁。咁跟住咧，我就攞咗两张二十蚊纸俾佢，我就觉得自己够数俾咯。即系我攞四十蚊俾佢，系啊，你唔知点解噶？你嗰刻觉得呢度系够俾五十几蚊咯。即系你嗰刻突然之间个脑 blank 咗，或者你嗰刻 function 唔到咧，或者嗰刻有少少轻机，跟住系师傅就会话：呢度得四十蚊，跟住你嗰刻先第一下仲要吓。跟住你仲要唔 get 有咩问题啦？佢再讲多下五十几蚊呢度得四十集，跟住你先至醒觉，哦，原来系唔够俾咁样。 系咪咩啊？系咪你想喺嗰度补翻嚟？ 冇，系啊。所以我自己去出，如果要俾 cash， 我有一个习惯嘅，就系找续嘅时候，举个例，我当你食咗五十蚊嘢啦，咁你俾五百蚊纸，咁佢就找四百五十蚊俾你啦。咁有阵时餐厅嗰啲佢哋会可能佢先揞咗呢度四张一百蚊先，跟住你等一等，跟住可能先再找啲散纸俾你咁啦。咁有一啲好正路，咁佢俾咗四张你咪袋咗先，跟住佢再找几多你咪俾几多囉。咁但喺我嘅角度，我会为大家着想，唔好大家啱啱啲数计错咧，我会等佢找晒行晒出嚟数清楚先代起佢嘅。因为你当你代起咗，你再攞出嚟，其实多咗呢个动作，你要拗起上嚟就好多好多复杂嘅可以拗噶啦嘛。 同意， 系啊。 同埋而家咧好多，因为我哋惯性系呢一个叫做电子消费啊，即系支付方式会用电子支付咧。变相而家大下咧，我发现我对嗰啲。纸币或者硬币嘅敏感度系低咗嘅，即系我会以前即系而家惯性有啲咩咪手机揿咯，手机除开佢咯，你会发现原来自己到你真系要俾现金嘅时候咧，就会出现你头先所讲嗰啲情况。我都有好几次系因为呢啲问题咧，系俾我啲朋友咧闹咗一餐嘅。 系，就算你嘟八达通或者啲电子支付都系啦，即系佢有阵时就系、是可能你可以嘟啦咁，咁但系佢未显示几多钱，我平时我系唔会摆埋去住噶。我要 你 显示咗，我要你显示咗先，因为咁你烦啊嘛，就我就嘟错咗，你褪翻俾我，你俾翻 cash， 我又唔想代 cash 各样嗰啲咧，所以呢啲位我会比较为免大家有任何误会咧，啲嘢就睇清楚啲先去做咁样样咯。但我想讲，即系讲翻呢单嘢都好啦。我而家心里边咧穿咗个窿啊，好似呢首歌刮咗个洞一样。 我一个洞，走出这狭窄的天空，让我彻底放松，是我对自己的纵容。是谁用一条绳索捆绑生命的如果，威胁我们？生活，我不要忘了自己，忘了美好的执着，忘了为爱而活。寻求绿色的天空，透明的彩虹，不游泳的美风，不乱花蝶的闹钟，我的轻松，才不会看不透。寻找世界的不同。想要本来就不用翅膀，也能放心飞翔。You become a 新闻之前听过 Kenny 孙嘅《在天空挖一个洞》，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870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96宗输入病例，多35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843人死亡。973间学校一共呈报2300宗阳性个案，涉及1980个学生和331个教职员。40间学校一共42班要停课，20间安老院舍和12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一共49个院友和9个员工确诊，40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医管局说，现时有3750个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留医，当中94人危殆。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通过推出院舍输入护理员特别计划，包括额外输入大约3000个护理员，当局期望出年第二季推出，预计申请审批时间将会由现时补充劳工计划大约5个月缩减到特别计划大约2个月。劳工界立法会议员周小松关注当局计算输入护理员配额的比例，担心会冲击本地工人的职位，又担心由于输入护理员的人工可能较低，院舍为了悭成本会倾向聘请输入护理员，长远不利保留本地工人。安老服务协会主席陈志玉欢迎政府推出特别计划，但是认为额外输入大约3000个护理员并不足够。在北京，外交部回应 Google 拒绝香港特区政府有关将正确国歌搜寻结果置顶的要求，发言人汪文斌说，国歌是国家的象征，代表国家的尊严，中方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坚定维护国歌尊严，互联网企业有义务向大众传递正确的信息，而不是听任错误信息传播误导民众。在联合国召开纪念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40周年的会议上，有成员国提到日本将核污染水排放入太平洋的问题。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说，核污染水的排放事关全球海洋环境和有关国家的公众健康，不是日本的私事，但是日方一直没有就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的正当性、数据的可靠性、净化装置的有效性和环境影响的不确定性等关键因素做出充分和可信的说明，亦都没有和包括邻国在内的利益有关方进行充分和有意义的协商。汪文斌强调，中方再次敦促日方重视各方的合理关切，停止强行实施排污计划，同周边国家、太平洋岛国等 等利益相关方和相关国际组织充分协商，寻找核污染水的妥善处置办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晚上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9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在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学园街的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卫理道。重复一次，就是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学园街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卫理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和上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去星河面居。路面情况在港岛受到较早时近住顺德中心的意外影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仍然有车龙，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另外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车多繁忙，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德宝花园和龙翔道近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呢，车龙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公主道天桥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多车，龙尾去到果栏。新界方面啦，吐露港公路上水方向跟住大埔滘老围，同埋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有少少车龙噶。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开始多车啦，龙尾排到兆安苑。而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近住友爱村一段嘅车龙啦，去到龙日村。最后提一提大家，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凌潇肃、何雨晴、耿乐、吴健、领衔主演。 为了令到场景更加真实，摄制队历时五个月，横跨大半个中国，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到北京航天城，希望全景展现新时代中国航天事业的伟大成就。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铁路和主要干道连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只不过你我，人生的可以不需要很多。Music is what we're living for。送过有我，送过有我。 冻啊，俾啲青春，俾啲活力我。 不神，冇问题啊，佢哋唔系系佢啊，应该都够青春，俾都活力你啦。 Could ever catch my eye? 我尖叫哭笑等你开解。 充满纯爱感觉的作品 Yumi 中有名的 Wanna Be Close To You 情愿轻松进入彼此世界，情愿一起散步不用太快。 Say you don't wanna be friends, live with same year till end。 相恋那用空气亦停止的语言表态，其实当时Boy, would you be mine if I could freeze time? 愿这种简单相距可放慢时间。A little rewind over the night tim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下期盼。Boy, would you be 愿这种简单相对可放慢时间。 Lolita 的五种爱的物语，那班女团应该够活力够青春啦。除了由 Lolita 之外，跟着下来都是本地的日系女团，他们是粤女新梦。日系女团叫做粤女新梦，有佢哋嘅派台作品叫做《恋爱咒语》，我爱你。

啦，云浩影 featuring AF 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氣流》啊。天氣寒冷嘅時候，如果你身邊有個人俾你攬下，已經好好啦。總好一啲自己一個人嘅人，即件外套都唔夠暖。因为对他们来说不是 physical 的冻，而是心灵上的冻。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那你加油了。 天气渐凉，仍然没有外套，如果你着凉，谁人为你焦躁？回复了电邮，仍然在看电脑，寂寞芳心网上找领土。侦探剧场仍然在播预告，场面震撼，是谁人让你拥抱？如所有问题仍然令你烦恼，站在窗边眺望，解答将可看到。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神就有骤雨，沿街有路人，其实没有归处。如家里现时情人伴你共处，外面这琐碎事怎会知？长路有灯，树有影，楼下有人，如同风景那样在期待你。长路有风，没有车，留下某人承受的景仰，楼上闭起的窗。 古巨基同埋叶巧林合唱嘅派台作品叫做《楼下有人》，先听一节六点钟新闻报道咧。 嘅外国人，其中3074人被强制驱逐，207人被勒令出境，170人被罚款，其余人员正系接受调查。根據南韓法務部的統計，截至10月底，在南韓非法居留的外國人有超過41萬人，平均每5個外國人之中就有1個人屬於非法居留。在天氣方面，受東北季候風和一道廣闊雲雨帶影響，廣東沿岸天氣寒冷。本港方面，下午市區氣温維持在12度左右，新界再低1-2度。預測天氣寒冷，密雲有幾陣雨，市區最低氣温大約12度，新界再低1-2度，最高氣温大約16度，吹和緩至清勁的北至東北風。展望星期五晚上北風增強，週末進一步轉冷， 风势颇大，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十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同埋干燥。而家气温系12度，相对湿度92%，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学园街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嘅车龙啦，主要就系去洪隧过海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接近碧街。另外，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启祥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噶，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新光中心。而反方向，观塘道去龙翔道嘅车龙啦，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同埋伟业街近上月道。另外，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天富海湾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排到去大学港铁站对开。在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着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喇沙利道。重复一次，就是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跟着富豪东方酒店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喇沙利道。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维园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北角政府合署，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和上西隧车龙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车龙去到兆辉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呢一段啦，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城苑。最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去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就去到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THK Chart 由二十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本周三甲位置，季军 Wanna Be Close To You，Yumi 中游美，亚军意外现场 Yan Ting 周欣婷，冠军作品带你去海边度假的一次，海边的阿豪洪家豪。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今年单车好手全速启动，香港单车节再遇归来。12月18号在香港的城市景致下，踏出无限精彩，全城一齐投入单车狂热。请留意当日封路和改道的特别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在人多挤迫的地方请遵守秩序。 Generation, so long, young love. This is a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落的诗。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独立发展嘅，送句好嘅嘢俾佢。 相信要自己处理晒所有事情，一啲都唔容易啊！所以呢一句应该都几贴合佢嘅状况啊，听住咯。 刻苦耐劳啊！ 哇，唔知道佢勤力啲定系啲牛勤力啲咧？ 我哋松音乐今日嘉宾咧有卢华嘅 ，Hi，Hello， 大家好， Hi. 大家好， 系啊，呢个刻苦耐劳啊，见你听过之后点晒头，系咪真系好贴近到自己嘅状况？ 可以讲中我嘅心声咁样， 系咪？我都谂紧点样食个字入去咯，系摆第一个字，哦，原来系摆第四个字， 系啊，而且我哋用咗英文嘅写 LOWA 咧，卢华，咁我哋嘅同事 Carmen 就用咗蓝色嘅字啊。就寫落盧華呢個嘅，希望你中意啊呢個。 多謝你，多謝你哋。 係啊，呢個見面禮啊，送俾你嘅，咁可以行起佢喺屋企 picture 啊、御寒啊咩都好。 太好啦，咁啱最新就set up 咗個新 studio 可以。 啊，咁就可以掛喺度啦。但係頭先即係聽到呢一句嘅時候，見你都點頭，呢個即係刻苦耐勞。我諗真係呢兩年嘅時間要自己搞自己音樂係唔容易啊。我諗最難咧嗰個環節，你覺得經歷咗兩年之後，你自己覺得係邊一 part 咧？ 最難啊！我覺得真係樣樣都咁難啦、啊。首先係即係最難就係因為用時間咯、啊，用時間好多。 嗯， 即係每一樣嘢都係一個好似一個世界咁。你跳入去，跟住嗰度又跳入去，又用你幾廿個鐘。 係， 跟住呢度跳入去又用你幾廿個鐘。即係樣樣嘢都可以係拉到，即係樣嘢都好深。 係， 跟住就嘥好多時間去學咯。 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会唔会觉得诶、即系由自己一个做嘅时候，又好似多咗一啲自己一路好想实现嘅谂法可以实践到啊，或者可能自己做嘅时候又会好似啊好玩嘅地方又唔同咗咁样。 呢两年咧一开始做嘅时候咧，就真系咁样嘅。就真係好 free 啦、啊，即係嗰件事又覺得好哇，好隨意，然後又可以擺到自己啲嘢落去，想點擺就點擺。跟住咧做到一半嘅時候咧，就發覺開始，哎呀，原來我要注重一下一啲 production 上面嘅問題，即係啲技術上，我例如點樣擺啲樂器，或者啲 frequency 夠唔夠多啊，或者我啲低音會勁得滯，同啲高音會少得滯，即係去到呢啲好 細 微嘅問題嘅時候咧，就開始哦迷失咗啦，完全即係冇咗嗰種好 free 一開始，就咁擺先，因為我而家。即係當初就咁擺，跟住我就冇顧到，可能冇所謂冇顧到frequency 啊，可能低音高音咁樣，低音好多太多嘅，跟住我就覺得唔知喎，冇問題喎。 係， 咁到後屘而家就發覺哦，咁又唔得，咁又唔得，我點樣拉翻嗰個平衡咧？就係咁啊。 咁呢一樣嘢係身邊啲自己啲 friend， 大家有時 share 音樂聽開俾嘅 feedback 咧，其實定義話其實自己聽下都會 realize 呢一樣嘢嘅。 我諗俾到一啲好混音上，即係好製作上嘅技術嘅朋友度，就唔係太多嘅。咁、可能就呢樣嘢就會比較上自己去學習點樣聽嗰件事，即係我聽音樂做歌嘅時候，反而唔係聽得好大聲。咁、我要個喇叭開到好細聲，我先聽到嗰個變動咯，即係高音同低音嗰個變化。咁另外 send 俾朋友聽咧，主要就係、是。可能就唔知自己想點啊，跟住就俾佢聽下，就可能話，即係例如我有一次 send 過一首歌俾Mary Lennon 咁樣，咁佢就回翻俾我話，我覺得你首歌可以，即係佢又俾一啲 reference 我，咁我就即係呢啲交流會多咯。 係， 但係呢個過程會係持續一路喺度發生，可能到而家做歌都間唔中會有呢啲迷思喺度啊，定還是去到某一個嘅時期，你覺得好啦，差唔多係時候要做人要懂得收一收啦，要懂得滿足啦咁樣嘅咧。 都有呢個放手嘅時間嘅，即係初頭20年初頭整嘅歌咧，都係自己做曬全個製作啦。咁後屘去到21年，即係一年過咗一年啦，跟住就哎呀，不如我都係交下學費啦，即係俾錢請人做下混音咁樣，當係學下嘢咁樣。咁嗰陣時就覺得啊、哇！人哋做嘅真係啲嘢真係，即係啲力度又大啲，跟住啲分布又平均啲，又鮮明啲，啲嘢又出啲，又唔會搭咗啲 frequency。咁但係咧， 又諗，跟住即係我過完呢步之後咧，又跌翻我自己嗰度啦。即係咁，究竟我呢一下係咪自己最想要嗰個畫面咧？又 好似唔係， 又未係， 好似假借咗人哋隻手去幫你完成咁啊嘛。 即係同一個空間，即係我落一個 reverb 咁樣，即係出嚟嗰、那個。嗰個感覺都係唔同嘅時候，咁我就又一次掙扎，究竟我係咁堅決係要想要自己好直覺嗰個感覺，定係我覺得人哋嗰個都 OK 咧？係咯，不停喺度咁樣對戰咯。 咁佢譬如揾咗人哋幫手交少少學費之後，啲歌翻嚟係咪自己聽完？哦，佢做咗一啲嘢，有啲聲音上嘅，然後就自己埋去就自己發掘下，我、哦、究竟點樣做到呢啲嘢去提升自己嗰個技術上嘅層面㗎？ 啊，係啊，係啊，係咁嘅，即係發掘到，即係不停發掘佢究竟，喂，點解啲嘢可以咁實嘅？原來可以咁樣咯。 嗯， 即係啲 kick 點解可以一粒粒？跟住我自己做嘅時候，可能唔敢將個嘢撳到咁實嘅，因為我覺得嗰件事會唔會好？电脑咧会好硬叫叫咧，咁但系原来人哋整嘅时候又会喎，咁我觉得又喺度跌入去啦，又跌入去又 loop 过。 咁今年咧，你觉得今年自己出嘅几首作品，你自己系咪都喺嗰个技术上面都叫即系经历咗两年左右 master 咗多咗？头先你讲嗰啲易难啊，即系啲嘢大细声各样，开始即系捉到个感觉啦，觉得。 如果话冇咧，即系点解话冇咧？系因为咧。咁又認識一位好即係混音師嘅即係前輩咁樣，咁成日聽埋啲嘢，好似變咗，因為呢樣嘢好講到可以好藝術，即係藝術可以冇答案。咁我又得知咗，哦，原來冇答案嘅， 咁我本身問就係想有答案，然後發現原來係冇答案嘅， 跟住又陷入更大嘅迷思當中啦。咁 即係咁，究竟嚇冇答案啊？咁我係咪完全追我 taste， 即係相信我自己品味就得咧？咁哦，又 kick 啦，咁啊。 咁去到而家，可能即係 keep 住，因為喺呢個過程，我諗每一次做一首作品出嚟嘅時候，都會多多少少遇到呢啲嘅問題，自己喺個心入面會喺度諗。咁一路做嘅時候，有冇話其實而家去到每一次乜嘢，每一首作品去到邊個位，就會要識得啊，好啦 ，OK 啦，呢首我 O 俾佢入啦，俾佢 停手 啦。 而家可能系多咗公司，咁就公司 set 咗个时间表俾我，就多几个人催我就早啲停啦。 Deadline fighter 都系嘅，即系自己做有时就啊唔紧要，我仲有时间再摆一阵，就睇下之后攞翻上嚟会点啦。咁而家有 deadline 就好似好啦，要交啦咁样。 系咯，即系有朋友话个好似雕木咁啊。即你日雕系咁雕，你雕极都可以仲雕咁咯。 系啊， 咁我就有人催我就好啦。 但其实喺你自己心入边有冇一个类似嘅答案，系点样为之最好？定还是你会觉得可能真系一首歌有太多嘅可能性，所以导致到你每一次都会七上八落，唔知点样落决定嘅呢？ 其实我比较多嘅会系我本身如果好有灵感嗰阵时咧，嗰首歌系。我是好記得嗰首歌，我自己內裏想要咩感覺嘅。咁、但係要咁樣將一啲虛無嘅形象製造出嚟聲音，咁係呢一下技術未掌握到咯。咁、所以係難在呢一下，用得最多時間。 係，因為回顧翻今年2022年，見到你出歌咧，就集中喺下半年多啲，甚至乎11月一嚟就出幾隻啦，計埋而家派台嘅寶貝啦。咁係咪今年2022年嘅上半年就係喺個頭先你講嗰啲靈感去組織啊、去醖釀啊嘅一個階段，所以去到搞得掂出嘅就去到差唔多下半年時間咧？ 其實都係我即係今年第一首歌係《世界 for Love》嘅，叫做咁嗰首歌其實都前前後後都真係搞咗半年，即係丟咗半年。咁丟完之後又抌咗，又再丟過咁樣，咁最後咧呢首歌都係當然又俾咗請咗 YMC 做咁樣。 係 咁上半年其實都唔係上半年嘅，呢兩年都係咁樣咯。呢兩年都係咁樣一直喺個電腦前面，喺對喇叭前面咁樣聽。 係 咁，然之後再加埋少少啲有啲同公司傾啊嗰啲安排咁樣，最尾就安排到去下半年。 係咁，因為頭先講有即係可以自己做，都有分兩個時期，就自己開始搞同埋有公司。咁其實去到揾公司一齊去幫手去做你嘅音樂 project 嘅時候，有冇話大概幾時開始，同埋嗰陣時係即係一個咩原因做一個咁嘅決定咧？ 其實嗰陣時係咁啱有一位朋友揾我做編曲，咁佢就知道有介紹咗我同公司咁樣見面傾下偈咁樣，咁就覺得大家即係佢都睇我係咪真係想試嘅，咁我都好努力咁樣表達我嘅熱誠，即係我平時我外表都係咁樣，即係把聲都係咁樣好似好 超嘅， 係啦，好似冇力咁樣，或者好似好唔想力咁樣，但其實我內裏咧都好有火嘅。 咁你嗰下係點樣去展現出嚟嗰種嘅熱誠同你嗰度火咧？ 攞一扎 demo 去俾你聽咁啊，係咪嗰啲咧？ 一嘢行出嚟， 我有個一 T 嘅嗰個 hard drive 全部都係啲 demo 嚟㗎。 你聽日聽完打翻俾我啦。 你聽邊扎？ 我好反客为主啊！呢个十点后钟唔好打嚟， 系啦，因为我瞓咗 啦。啊，系啦， 嗰阵时都其实都真系靠歌嘅，即系你讲咁多都，系啊，都系俾首歌人听最直接咁样。咁后屘就觉得系大家都啱倾，跟住之后可以即系大家都觉得沟通到嘅。跟住但系佢又明白我大概想点，我又可以明白佢。咁我觉得呢下系好紧要，即系同人沟通呢一下。咁去到跟住之后就都好顺利嘅，其实都真係好顺利嘅，冇乜特别细节。咁又试咗听我一次 show 咁样囉，即係安排咗个小 show 俾我去听下，咁件事就OK， 咁就大家试行咁样。 因为我其实一路揀选咗自己去做自己音乐嘅时候都有一啲嘅目标或者想 achieve 嘅嘢，咁去到呢一刻有冇一啲开始近嗰个目标位置啦咁样呢？ 你突然咁样问我觉得呢，即係其实都即係做喺香港所谓加入一个乐坛，我諗都係即係最想係攞奖咁样，就获得叫做攞奖就叫做获得一个好大肯定，係啦。咁我覺得，但係我又唔想好急咁樣去為呢一步去諗所有嘢嘅，因為我覺得好似咁樣做又會太有目的咁樣，嗰件事我又其實真係好難，我係會有俾呢樣嘢影響到嘅，即係例如我一年寫幾首歌，咁個我要諗個故事又好似諗到要好豐富咁，又要諗到好清楚自己想表達啲咩俾大家聽嘅時候，但係我係諗唔到嘅，好多時都即係諗到好亂，我都唔知道自己想講咩啫。有朋友同我傾偈嘅時候，我就講，佢問我其實咁你做歌目的做咩啊？咁樣我都呆，我都唔知啊，做到即係我嘅出發點，有時候我覺得啲音符好聽，我彈出嚟支吉他好聽，然後錄咗入去，然之後突然之間嗰首歌俾咗我啲信息，我就話咦？點我諗起屋企人咁樣？咁我就跟住落去寫。咁但係呢件事我就唔識點樣去講翻出嚟咯，即係唔識點樣去諗翻我的目的係點。咁但係想做到啲咩？當然一來我想好多人都一齊聽我的音樂，但係我仲未諗到我嘅目的係乜嘢。我仲未諗到點解我要咁多人一齊聽我的音樂。咁但係我都好想试下达成到呢件事，睇下会唔会到时候答案。 我谂我听得出一样嘢，就系卢华佢系一个偏向用旋律行先嘅一个人嚟嘅，所以系咪就会遇到头先个状况？因为好多时候可能你自己脑入边谂到一个旋律，然后再慢慢去谂啊，其实呢个旋律赋予到一个咩画面，或赋予到一个咩意义俾大家，咁所以就会可能因为有啲人有啲樂迷佢會係聽歌詞行先啦，你隻歌想講咩㗎咁樣，咁你就應該係調翻轉啦，係嘛？ 係，我係調翻轉嘅。 咁如果我而家再兜翻轉問翻你一個問題， 係 咁如果即係唔好話用一定要用首歌嘅 meaning， 或者可能你自己寫歌嘅主題去介紹自己俾樂迷認識，而係如果你想樂迷去留意盧華呢個人嘅時候，你覺得最你自己最能夠令佢哋可以留意到嘅會係咩嘢位置呢？ 或者你最想人哋留意你嘅歌可能係邊一個範疇呢？ 我覺得係成個音樂嘅整體，即係成個音樂嘅整體係例如我會唔會可以好 enjoy 咁聽到呢首歌嘅嗰個 high hat， 即係我聽歌嘅習慣，可能我會真係，我可能我好中意玩樂器，唔係可能我係好中意玩樂器。咁例如我好中意打鼓咁啦，咁我可能我聽嗰首歌聽十次，其中有三次咧，我會集中聽住嗰個鼓嘅 high hat， 即係嗰套鼓有六七件嘢，咁我就聽住嗰個 high hat， 嗰 high hat 聲就切切切咁樣啦。咁可能你會聽到 high hat。 嗯， 即系佢有一啲好细微嘅嘢喺里面会可以听到，咁我就觉得其实我系有落咗呢啲心思喺成个音乐里面，咁睇下会唔会可以 有人听到， 有发现到系。 其实呢度我想讲少少嘢，其实我喺好耐好耐之前已经见过卢华噶，佢应该冇印象，我一咪后话俾你听系几时啊？佢有印象应该，我嗰阵时已经话佢弹吉他嗰啲 fingering 系好好听嘅，所以我谂佢应该系会。 头 先佢讲嗰啲就系大家去留意佢一啲可能乐器啊或者声音上嘅一啲表达，就会系大家可以留意到嘅嘢啦。 因为嗰啲都俾咗好大嘅，嗰啲都有好大嘅情感喺里面嘅，即系例如嗰个 bass 咁，如果嘟嘟嘟嘟嘟嘟，你会听得出已经系好开心或者好滑稽。即其實樂器的聲音已經很有一個情感喺裏面， 即係個 language 咁樣咯，係、即所以好似就係啲 session 一 track 一 track 咁樣，每次聽你嘅歌就聽唔同嘅 track， 究竟呢個樂器今次係聽咩咧？咁樣嗰種嘅 係，我真係咁聽過，我真係咁聽過， 係呢、這個完全明啊呢一個。所以大家聽盧華嘅歌，同埋如果你 send message 話俾佢聽，你好中意佢嘅音樂嘅時候，你可以用頭先嘅方法。哦，嗰次咧就聽嗰次係聽啲鼓啊點啊，嗰次聽吉他係點樣樣，咁佢就最開心啦。 嗯。 想你，你会否适应？跟你命运在一起，甜吗？准许我对你动情，慢了的反应。你靠近我时，我用一个吻回应，再用心跳去做证。想你，你会否适应？能跟你命运在一起，同步展开你我的热情，慢了的反应。你靠近我时，我用一个吻回应，再用心跳去作证。 读几本新闻之前，听我哋今日嘉宾卢华之前派台作品叫做《半漫游世界》。新闻翻嚟之后，佢会同我哋介绍新嘅呢一首宝贝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4870宗新冠确诊个案，包括896宗输入病例，多35个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10843人死亡。973间学校一共呈报2300宗阳性个案，涉及1980个学生和331个教职员。40间学校一共42班要停课，20间安老院舍和12间残疾人士院舍呈报阳性个案，一共49个院友和9个员工确诊，40人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医管局话，现时有3750个确诊病人在公立医院留医，当中94人危殆。立法会举行第五次前厅交流会，有份出席交流会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会后说，必定会再去信 Google 要求纠正错误，将香港正确的国歌，即是《义勇军进行曲》置顶。有议员认为，当局应该再次要求 Google 将虚假不实的资讯移除，警方亦都要加强网上巡逻。在北京，外交部回应美方计划将30多间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发言人汪文斌说，美方一再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对他国企业采取歧视性不公平的做法，将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是赤裸裸的经济胁迫和科技霸凌行径。汪文斌说，美方做法严重损害中美企业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合作，严重破坏市场规矩和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利于中美两国，亦都不利于世界。中方将会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和机构的合法权益。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寒冷，密云有几阵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2度，新界再低一两度，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星期五晚上北风增强，周末进一步转冷，风势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市区气温降到10度以下，新界再低几度，天色良好和干燥。现在气温是12度，相对湿度93%，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讲到咧，头先干诺道中天桥嘅坚尼地城方向喺顺德中心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嘅，不过都非常多车啦。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嘅干诺道中天桥坚尼地城，之前喺顺德中心对开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噶啦。咁但系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九龙咧，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方向喺启祥道对。最开就有意外嘅，咁而家咧龙尾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噶。太子道东去观塘喺富豪东方酒店对开，咁前前后后咧就即系喺一前一后啦，就分别有意外嘅，有两宗啊。咁龙尾到九龙城书院道噶，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有两宗意外事故，塞到去九龙城书院道。新界咧就吐露港公路去上水，之前天富海湾段就发生过意外事故，虽然清咗场，仲系多车，龙尾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同埋铜锣湾线龙尾去到天尾道，西行过海龙尾去到嘉宁街。维园道落桥位去中环都多车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music is my life.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每一道雷声究竟隐藏住乜嘢惊天秘密？ 一个废置多年嘅气象站，一条干尸，同一大堆录低雷声嘅磁带，连番谜题，点样指引出寻找失踪多年嘅至亲？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改编自中国著名冒险小说家南派三叔作品。 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八三零，问天。 为了演好航天员的角色，演员都需要在开拍之前进行艰苦的体能训练，体验了转椅、水下失重、逃生塔、离心机等等的专业训练内容。演员们都说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努力的训练，展现出航天员的人格魅力。 国剧八三零，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This is The Weeknd.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Hey, I'm Bruno Mars. And I'm Anderson Paak. And we're Silksonic.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This is Shawn Mendes. What's up, we are BTS. Hey, it's Halsey. Hey, what's up, it's Tyler. I'm Josh from 21 Pilots. Hey guys, this is Lord.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苦内路啊， 今日收音嘅嘉宾咧，继续路华喺度嘅，咁由你最新派台作品咧就系宝贝嘅，咁我哋两个都会估下关于呢首歌嘅嘢，交俾你揭喎。 系，咁啊，我首先估先啦，因为宝贝呢首知道你系写俾你嘅啊二生女儿写嘅，咁啊，我估咧其实听落去嗰个嘅感觉有少少似嗰啲 lullaby， 即系嗰啲安眠曲。 嗯， 系啦，安眠曲。咁啊，我估呢个其实系可能儿生女细个嗰阵时，你暗佢瞓啊，或者你幻想住呢一个画面，然后有一个咁样嘅编排，有啲个人声嘅 humming 喺嗰个 chorus 入边。即系我估嗰样嘢系成件事系一个出发点系咁样样嘅。 系，咁我估埋你再揭嘅。我觉得呢一首歌我几中意个位咧，系佢嘅完结嘅，即系因为个完结就喺个 chorus 度，完咗个 chorus 咧就完啦，佢就唔整。勾错啊，成嗰啲嘢。咁我喺度谂，我听咗好多次，我谂紧，哦，点解咁样处理？我尝试 fit in， 我尝试赋予个意义俾佢啦。我估嘅，亦都系呢样嘢，即系好似你同儿生或者同身边嘅人嘅关系，佢系一个未完结嘅一个关系先啦。佢唔需要一个勾错，好似哦慢慢咁样完啦。同埋第二就系个 chorus 系一个好温馨嘅 emotion， keep 住喺嗰个位。嗰度去完結首歌，咁我覺得類似呢啲原因令到呢隻歌咁樣處理就係 chorus 完，隻歌就完咗啦，咁樣係啦，呢個係我諗翻轉頭嘅。好啦，咁啊兩個鼓嘅交俾你逐樣揭曉啦。 好，咁啊第一個咧，其實個出發嗰個點咧，就其實唔淨止係得 Lily 嘅，即係唔淨止係得外甥女， 係 咁其實係我嘅家人，直頭我嘅家人，咁我寫。即歌詞嘅時候都有三個出發點嘅，就係、是、我啦，首先係我，然後就我家姐， 咁就再到 Lily。咁其實諗 Lily 嘅出發點，其實就係回想翻我細個嘅時候嘅感覺去寫嘅啫。即係例如諗翻歌詞，就係一開始個角度咧就係我家姐，咁就佢即係佢生咗一個咁可愛嘅女，哇！我覺得真係一個新生命誕生喺一個家庭咧，係大家都好會好開心，跟住。最美的发肤爱你不怕苦，真系真系谂起嗰件事，你就会觉得哇！我点样凑一个小朋友啊？佢净系佢翻嚟同我玩下，我要看住佢或者拖住佢，好惊佢会俾人撞亲又好，点样过马路行又好，都已经好有一种担心系啦。咁嗰下佢就要哇全天候咁样照顾一个新嘅生命，嗰一下真系不怕苦。跟住諗返起我以前真係有好多即係好愚昧嘅事情咁樣做咗出嚟啦，即係大家好細個好貪玩咁。跟住我諗返起我希望即係唔希望屋企人都會原諒我嘅時候，我就覺得嗰一下又想將呢個角度擺埋去。 係。 咁跟住我自己係啦，其實都係加埋 Lily 把聲。 係。 咁就係三個角度。 有冇去到一個 best stage 嘅時候就覺得，咦，加埋 Lily 把聲落去啱數喎咁樣？ 其實嗰陣時寫到一半嘅時候咧，咁中間就有個 music break 啦。 係。 咁個 music break 咧，我係彈咗一段吉他嘅。咁我就諗下，我寫屋企人，不如我叫 Lily 跟住我個 melody 去唱下啦，就唔好咁難啊嘛。佢跟住我唱，咁就個指示高啲，咁佢就淨係拉翻我彈出嚟個 melody。 係。 咁我就。問我家 姐可唔可以幫我錄啊咁樣，咁佢就好跟住錄嘅時候咧，佢錄到翻嚟嘅時候，我就一聽嚇，咦點解唔係跟住我彈嗰吉他唱嘅？跟住我就覺得哇，你自己拉咗啲嘢落去，跟住我覺得哇， 好 amazing！ 嗰件事真係好 amazing， 即係嗰種小朋友完全唔知道發生咩事，然後你淨係玩，跟住。佢啲拍子係唔啱噶，拉得，跟住拉得唔啱又拉得啱翻，嗰一下係又冇人教，跟住嗰件事係好 organic 嗰樣嘢， 好音樂咁樣，唔知點樣，好隨意，跟住嗰件事好驚喜啊！跟住之後咁就就達成咗佢把聲喺度。 有冇諗過擺家姐把聲落去？ 都有，都冇啊，都冇啊， 有冇话冇嘅？即系我谂啊， 都冇啦，都系， 因为有 Lily 有家姐嘅元素里边谂啊，咁有冇谂过家姐，或者家姐底下会反应？你有冇谂过搵我都得噶？咁佢都可以咁。 我 feel 到佢系嗰种咧，有咗 Lily 把声之后，已经非常之满 意啦， 先见到佢 嘅成就。系，因为小朋友嗰把声就系嗰、那个，可能因为你呢个即系回想翻以前细个，所以小朋友把声深刻嘅 texture 代表住童年嘅嗰个时空咁样。 咁所以把声录到翻嚟嘅时候，你就唔需要额外再谂啊，到底啱唔啱个 chord 咧？到底嗰个拍子啱唔啱？好自然，其实就好似真系唱同小朋友唱歌咁，就放咗入去。 系咯，佢就已经喺嗰个 pitch 嘅范围里面。其实我都有做少少即系 pitch 嘅 tune 嘅，即系有少少 flat 咗或者 sharp 咗，我都有 tune 翻后。但系佢已经喺嗰个范围里面。所以就系咁啦。咁系咪去到第二？ 系，我估嗰个结尾收尾啦。 嗰个结尾收尾咧。对我嚟讲嘅出发点咧，其实系出于大家去唱 K 都会 cut 咗个尾嘅， 系通常冇得再唱就 cut 歌下一首啦。 通常都系唔知道我去唱 K 啲 friend 咧，全部都 cut 尾嘅， 系 跟住我觉得喂嗰首歌 outro 好好听噶， 系 即系 cut 咗，但我唔会讲出嚟啦。跟住一唱完最后嗰粒字就 cut。第二个准备 好赶时间 系咪？咁我就觉得既然大家都咁赶时间，咁我成个 vibe 成个感觉都摆咗出嚟嘅时候，咁我就唔紧要啦，冇 outro 都唔紧要啦，有嘅时候我 live 再玩翻都得。 哦，咁系咪咁？所以 intro 一嚟就第一个音就 系啊 ，intro 都一样啦， 一嚟就最尾的发肤冇减佢啊，系 好有效率啊呢首歌。咁但系即系你觉得做咗出嚟同自己幻想最初嗰、那个画面系，因为我谂你写歌嘅时候，其实可能攞起支吉他弹下嘢，前前后后多多少少应该都会有加减噶嘛，同而家最后嘅一个版本系嘛？ 今次做呢首歌嘅时候咧，都好似都比较简单啲嘅。咁我系弹木吉他开始先， 系 咁我就而家做音乐咧，好似个感觉好似越嚟越追求啲 簡潔少少咁樣啦，即係我好中意聽 FKJ 咁，佢哋啲嘢都係有一段仔，然後 loop， 咁佢就有好多嘅音樂喺裏面可以聽。咁我吉他其實只係彈咗一段嘅啫， 係。 咁我就將嗰段咧 loop 咗四次， 係。 咁 loop 咗四次裏面咧，咁我就加啲鼓啊，同埋唱一啲唔同嘅 melody， 咁我就分咗 A B 嘅段落咁去咯。 係。 咁所以其實呢首歌係比較簡潔，我唔記得咗問咩添。 哦，就是前前后后同你最初写嘅时候出而家出嚟嘅版本有冇话可能有改系啦，有嗰一啲改动啊？因为头先听你嗰个烟草同欧草嘅理论，应该系去到后期 先掹走啊， 先掹走嘅、 哦、都唔系，我直接第一下就已经系啦。 OK， 即系我有弹咗嗰段嘢出嚟啦，我唔知嗰段嘢系烟草定系乜嘢嘅，总之我嗰阵时咧系弹咗一段嘢，咁就。一嚟就諗到哦有 melody， 咁我就直唱入去啦。咁、我就都有諗過加唔加 intro 或者加唔加 outro 嘅，但我都係基於啱啱嗰啲 原因， 所以就 啱啱嘅原因，我覺得大家都好似唔係太 care 嘅時候，我就覺得哦咁好咯，咁就直接俾個重要嘅音樂部分啦。 咁頭先因為你都有講話，希望即係大家聽一首歌嘅時候，可能會有唔同嘅樂器啊，即係逐樣去了解一首歌，其實好多聲可以聽。有冇得喺今次首歌編曲上面，因為你都會加咗唔同樂器，中有啲沙沙沙啊，好多呢啲，有冇得都 share 下？哦，編曲大概一啲諗法點樣加落去啊？等等咧。 嗯，我覺得比較得意呢首歌比較得意嘅位咧，就係入咗鼓同 bass 開始。咁我諗可能我覺得成日。周街即係我睇香港或者邊度聽歌咧，都唔係咁多機會可以聽到 bass 嘅，即係唔係可以咁多地方可以聽到好清楚嘅 bass。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好好嘅器材或者喺一個靜啲嘅環境用耳筒聽嘅時候咧，咁就可以聽到入咗鼓之後，咁、那個鼓同個 bass 嗰個配搭咧，佢係嗰件事係令到嗰首歌好跳嘅， 係啊係啊， 係啦，嗰、那個 rhythm 係比較有趣嘅，就喺嗰個位啦、但係一定要揾到一個聽到 bass 嘅環境先聽到嘅， 好講究，所以要聽到。 咁但係因為你話其實個旋律都會帶動到你諗起屋企人呢樣嘢，有冇話一啲片段？除咗頭先講哦 Lily 之外，亦都有一啲同屋企人以往嘅片段，係喺個過程當中有浮現過，可以 share 咧。 嗯，我諗起咧有一晚，嗰陣時係幾多歲咧，都好似好。十八岁，定可能细个啲，我真系唔好记得，好模糊啊！嗰晚咧就系、是，我同我家姐，喺同一间房，佢上下架床咁瞓。咁嗰晚唔知点解屋企冇人啊，跟住之后嗰晚咧就瞓唔着咯，跟住佢就撩我倾偈，跟住之后倾到朝早六点，跟住倾到六点不就自己仲要走出去买早餐，跟住我就谂翻起，哇！我人生嘅記憶係冇乜點試過係同屋企人咁樣去傾偈嘅，因為我屋企人咧，即係我爸爸咁樣，佢係比較唔講自己嘅嘢嘅，係啦。咁我就冇聽過屋企人嘅故事嘅，基本上根本就即係跟住到我同我家姐傾偈嘅時候，因為我家姐我哋唔係讀同一間中學啦。咁然之後佢讀完中學之後咧，都去咗出面住嘅。即系我哋住唔同地方，咁佢再翻翻嚟嘅时候，咁就系嗰晚突然之间咁样倾偈，咁样讲到六点，即系讲下以前有啲咩回忆啊，讲下佢同我哥点相处啊，跟住我又讲下，你嗰阵时我见到你咁样同啲亲戚咁样，唔知点样，即系啲屋企故事咁样，咁嗰晚系好深刻嘅，跟住之后我就觉得，其实屋企人。 应该系咁 咯，我系咯，即系屋企人都唔知咧，好怕丑，而家又好怕丑定乜嘢咧？ 系 啊， 大个咗好似多咗啲自己俾咗啲隔膜自己，即系可能屋企人好想知道，但系自己就大个咗，唉啲嘢你唔明白啊，嗰啲咧 怕丑定唔知乜嘢？系咯，唔知点解去到咁系。 系有冇因为呢一首歌做咗之后，令到你都好想做一啲 action 去同屋企嗰个关系冇翻嗰啲掘喺度咧？ 呢一两年都学紧嘅，呢一两年都学紧，即系学紧嗰样嘢就系我觉得最基本沟通嗰下摆多啲时间咯，真系摆多少时间。最近咧，我早几晚先同朋友讲完佢同佢屋企嘅事，佢话佢同佢爸爸倾偈， 我真系我第一次听到有人同爸爸倾偈可以讲到喊， 嗯， 即系讲到喊系，仲要系佢可以逼到佢爸爸讲出佢自己嘅问题， 嗯， 即系好难想象你听到你、嗯、你爸爸会同你讲，可能你即系例如你爸爸同你讲话，嗯，我细个冇乜父爱咁样， 哦， 即系你好难会想象到，哇，哇我就谂，哇，你同你爸爸沟通几多年啊？跟住我就问落去话，佢都真系好多年。咁、 嗯、 我就觉得哇 ，OK， 咁、 嗯、 我就俾我就而家开始俾多啲时间。那个改变都唔系话即一下一下就 get 到啲乜嘢，其实系即系慢慢谂啊，唔系有可能真系一下、 嗯、 即突然之间谂谂下咧，有啲嘢咧谂到有一个位就系、是、咦，我之前怪佢觉得佢做得唔好嗰啲嘢，其实系咪？其实系咪我都好似会犯呢啲错咯？ 嗯嗯嗯， 跟住我就觉得，啊、我系咪唔应该咁样去怪人咧，定系点样？ 系 系啦，咁我就 通咗啦。 系咪我都唔知点，我都未知点样，我都未知点样系。 我谂又有个过程嘅，即系嗰个过程就系在于你可能从你嘅朋友度得到呢啲启示，你再自己去思考，慢慢再同屋企人改变一啲讲嘢嘅方式，都会有个过程喺度咯。 系系，咁有咩改变？我都唔系好大胆改变住嘅、嗯，但系我都 惯咗 。我自己喺。自己講話，我落咗個咒語嘅呢首歌，咁、 嗯、 就係咧播一次咧，就係、是、等於同屋企人講一次我愛。 哇！ 你 send 呢首歌俾人咧，其實都係等於同佢講我愛你嘅，但係知道呢個咒語嘅人先知道呢件事嘅、 哦， 即係聽到呢、這個 Bad Magic 咁樣， 聽到呢個節目先知嘅。 係啊， okay, 但係最緊要係要兜口兜面都會講啦，除咗 send 首歌之外，即係再下一步就真係兜口兜面講。 第一步 都會嘅，都 勇氣先咯。 我而家好似公司俾你交歌嗰種，俾啲 deadline 佢啦，叫佢嗱，你下一步咧就做呢啲啦咁樣。但呢首歌喺嗰個曲上面，即係頭先一路講成首歌嗰個 message， 但係一切都源自於嗰個曲嘅俾你嘅感覺。咁啊，同呢個好朋友 Andy 安志仁去寫呢個曲嘅時候，當初係幾耐之前寫，同埋嗰陣時係咪就真係冇噶啦？即係大家 jam 下、feel 下、彈咗一啲嘢，先至有頭先講後續嘅嘢咁樣噶。 都其實都一年前啦，呢件事。 嗯 咁、 嗯、 我嗰陣時咧係寫咗，其實係爭 melody 啦，爭最後嗰幾句嘅。我一直都想不到最后几句怎么去，跟住咁啱呢佢就嗰日嚟咗搵我整歌，我就问佢我想叫想不到呢最后几句。跟住佢就好快就帮我哼咗啊好啊，跟住就係咁啊，就係咁簡單啊！嗰件事， 但本來就同佢寫緊另一首歌，係咪就係即係都係十一月初嗰首《Hello Philia》？係 啊，係啊，係啊！嗰首就嗰Andy 咧，係我喺大坑認識佢嘅，因為我個朋友喺大坑翻工，跟住佢哋有個活動，跟住之後搞咗，跟住大家唱歌，跟住佢就嚟咗，跟住介紹咗俾我識，跟住之後佢嚟自瑞士，跟住嚟咗香港住咗都好似都五六年啦，跟住。佢好似就冇乜香港嘅音樂朋友咁樣，係好少，真係好少。跟住之後就，我覺得好啱傾啊！因為佢一認識佢嘅時候咧，佢都有俾佢嘅作品我聽嘅，即係佢都有擺歌上 Spotify， 佢唱普通話嘅。 係 跟住咁，我英文唔係太好，好彩佢普通話好好。係咁我就練習埋我英文順便。 嗯嗯， 跟住有咁就約咗去我屋企做歌。 嗯， 咁有一样好得意嘅嘢，我就系觉得咧，音乐真系本身系一个语言嚟嘅，系啊，咁我就有好多嘢都系已经、听到就觉得哦 ，OK， 系， 即系我好用啲好简洁嘅英文去同佢沟通， 系， 咁当然佢普通话好好，我系有好多深入啲嘢可以用普通话同佢讲， 倾， 跟住一路做嘅时候，呢首歌就大家都好似好 get 到嗰个音乐嘅嗰件事，跟住之后就好快就突破咗成个音乐，可能佢嚟咗两三次嘅啫，跟住就完成咗呢个作品。 嗯，系即系嗰样嘢一 connect 咗 click 中咗就好快就好顺利就可以做得到。 系真系好快。 系 咁，至于呢首作品亦都有一个 MV 咧，其实系咪个灵感都真系同即系尽量会贴近翻自己成长或者可能屋企嗰啲嘅嘅 setting 咁样去用一个简单谂翻自己喺屋企嘅生活嘅形式去拍出嚟咁样咧。 MV 嗰件事我都系觉得比较。 即系同首歌可以系咪讲话平淡啲咧？叫做即系首歌虽然系有啲跳动，但系其实佢嗰件事都系平淡 温、馨啲咯、嗯，好似系。 咁去到谂 MV 究竟我想即系我系完全谂唔到啲画面上嘅嘢嘅，因为我啲心力咧已经耗费咗喺音乐上面。跟住我去到画面 MV 上嘅时候，我就我心里面系唔系好想谂。 嗯， 咁我就唯有同导演倾嘅一样嘢就系究竟我想俾观众睇到嘅时候感受到啲乜嘢。 嗯， 咁佢入面啲布置嗰啲嘢都真系好靓，好靓嘅。咁嗰件事就系佢。嗰、那個故事設定咧，佢就諗咗就係、是男主角就係離開咗呢間屋企好耐，即係呢間屋係佢以前一路生活，好多痕跡留低咗喺度啊！即係佢掛衫或者佢所有做嘅，佢都係以前曾經好熟悉嘅嗰件事，但係翻到嚟咧，佢就喺嗰個場景度諗翻嗰件事，然之後中間就佢兒孫女、外孫女都翻嚟，跟住最尾就。大家见翻面，系啦，大家见面喺中间个过程，我觉得喺度留都系嗰个感觉，留多啲时间俾大家喺度感受嗰件事就得啦。啲画面都唔使跳动太多，嗰件事冇咁强烈嘅，即系冇好似啲 唔使咁多剪接啊，成啊嗰啲咁样， 冇咁多好强烈嘅弹出嚟。咁嗰件事就俾大家睇下里面有咩细节，睇下会唔会可以感受到自己都有啲类似嘅经历。 即係帶出個空間係最主要咯，感受嗰間屋係點樣樣咯，那個感覺係係啊，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呢一個 MV， 同埋最尾都會有一句嘅 VO 係歌裏邊冇嘅， 冇錯， 都係揾Lily錄嗰句俾佢擺落去係咪？ 嗰次咧係咁啱，就我話又揾Lily幫手咁樣，我同我家姐講，跟住Lily就覆咗嗰個 message 俾我，跟住我跟住俾導演聽到，喂。可以攞嚟用喎 ，send 俾我。 所以即係佢唔係一個 script 嘅，係結果係 warm 嘅，因為喺個故事裏面就完整咗嗰樣嘢。咁、所以大家就可以留意呢一首歌寶貝嘅 MV 嘅。咁、今日多謝盧華同我哋分享呢首新歌啦。咁下年嘅作品啊，嗰啲 plan 就。唔问你住啦， 好啊， 到时有、大家就会见到噶啦。 好啊，好啊，我都未谂好。 系啦，我叫你个， 大家去谂下先， 谂下先。好啦，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 ，thank you。 最美的发肤，爱你不怕苦，如上帝流转生活，与你再游湖。亲一亲小手，可惜我困在原地找出口，会接受我的愚昧，也证实爱的缘故。过于最初，谅解中找到。